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65回，河边熙熙攘攘，摩肩接踵。水面上绽放出千万朵鲜艳明亮的花灯，紧紧挨挨拥在一起，看久了颇觉目眩神迷。谢之方怕挤着姐姐，紧紧牵着她的手站到不起眼的一座断桥上，俯身往桥下看。只见桥两岸热闹至极，覆粉施珠的花旦咿咿呀呀，将山盟海誓的戏词唱得缠绵悱恻。威风凛凛的武生手持长枪，连翻几个跟头，招来满堂喝彩。另有一个毫不神气的舞狮班子，在百姓们的簇拥下一路舞将过来。见谢之真盯着舞狮看得出神，谢之方附在他耳边悄声道： 姐姐，我也会耍狮子，比他们耍得更好看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去去就来。 谢之真习惯了他风风火火的脾气，也不阻拦，笑道： 阿唐，你小心些，莫要闪了哪里。 谢之方见前后左右随从慎重，暗处的树上屋檐角又站了十来名暗卫，确保姐姐周全无虞，索性摘了她的帷帽道： 哎呀，但这个怪闷的，此处人少，姐姐且松散松散吧。 谢之真噙着笑，目送弟弟走入人群之中，见他和舞狮班子的班头交涉几句，塞给对方一些银子，那人眉开眼笑，取来一套银白色的衣裳给他换上，将活灵活现的狮子脑袋递了过去。这时他听见断桥的对面传来一道陌生又有几分熟悉的嗓音，那人穿一袭白衫，气质清贵，面如冠玉，表情既惊喜又有些难以置信，失态地唤他： 真娘，是你吗？ 谢之真怔了怔，认出那是齐倾城。 齐公子。 二人隔着不到一丈的距离对视着，眼看朝思暮想的美人出现在眼前，依旧那么娇颜清丽，温柔娴雅，虽是妇人装扮，却比当年在闺中时多出几分高贵。齐倾城的心中翻起惊涛骇浪，年少时的第一份爱恋总是格外的难忘，用情至深求而不得本就是一大憾事，更不用提那之后遇见的每一位美人都是艳若桃李，心比蛇蝎，连他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齐倾城早就后悔莫及，每每思及为数不多的相会中谢之真柔顺的态度和气质不俗的谈吐，还有为美色所惑辜负了他时谢之方说过的哭了整整一夜之类的话，那种悔恨便往深处又堆叠了几层，长此以往渐成心病。而谢之真心中却并不做这般想，情窦初开时朦胧的感觉早就散了个干净，爱慕也好，难过也罢，和他后来经历的无数波折，和弟弟强取豪夺的惊世骇俗比起来，实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。若非要说有什么情绪，大抵也只是怕对方撞见弟弟，认出了他的相貌，生出些不必要的麻烦来罢了。却是公子有愧，美人无心。眼见齐倾城使家仆们架起梯子，自断桥对面小心翼翼地走过来，谢之真暗道不好，急忙做手势阻止他们上前，免得将动静闹大。一圈细软的白狐毛将他巴掌大的小脸衬得越发精致玲珑，微风拂过，发间碎玉摇晃，绣着雅致雪眉的裙摆卷起，风姿绰约，宛如画中仙子。齐倾城在大约两步开外停下，痴痴地问道： 真娘，你不是嫁给了钟永侯吗？为何会孤身一人出现在此处？是他待你不好吗？ 没有的事。 谢之真侧过脸往桥下望了一眼， 见弟弟头顶着银白色的狮子脑袋，伸手灵活地踩着桩子跃上高台，一口便叼住隔空掷来的大红绣球，摇头晃脑，神气十足，忍不住翘起嘴角笑了。齐星城被他这一笑勾得神魂颠倒，下意识往前走了一步，忽听得利刃出鞘之声，一抬头见到几名护卫冷漠肃杀的脸，心下生出寒意，表情也僵了一僵。 我随夫君前往金陵定居，途经此地，过两日便走。 谢之真将注意力从弟弟身上收回，打起精神应付对方。 齐公子不是…… 他曾听齐元娘提起过齐倾城的外任之所，因着并未放在心上，这会难免忘记，顿了一顿方才含糊带过。 不是在别处任职吗？ 我在漳州做了5年同知，那里偏僻阴冷，常有瘴气，百姓生活困窘，不识礼数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眼高手低，不通庶务，着实闹了许多笑话。到后来放下架子，走进田间地垄，方才知道他们的不容易。 齐倾城勉强稳住心神，谈及这些年的所见所闻，倒显出几分脱胎换骨的镇定从容。 陛下胸襟宽广，不计较我狗带乐安公主的大不敬，下旨召我回长安任职。皇后娘娘也寄来家书，叮嘱我痛改前非，谨言慎行。 说到这儿，他向北方拱了拱手，满脸感激涕零之色。 若是能为黎民百姓尽些绵薄之力，或许能够削减些许我当年犯下的罪孽。 这些年来，他虽然对谢之真念念不忘，却也生出后怕来。幸好卷入齐家浑水的女子里没有他。 如此甚好， 谢之真浅浅笑了笑。 皇后娘娘常常提起公子，甚是挂念。小太子和小公主十分聪明可爱，见到舅舅想必也会极为欢喜吧。 他再度看向桥下，见弟弟带领的武士队伍被看热闹的百姓们团团围住，乡间不讲那许多规矩，有不少闺中少女指着那银白色的狮子捂嘴而笑，不由微微皱了皱眉，急着打发齐倾城离开。 时候不早了，我 明堂的事我听说之后心里难过了很久，怕给你添不自在，没敢送殿衣，却在家中为他烧了几回纸钱。 齐倾城看出了谢之真的不耐烦，心下酸涩，却又舍不得放他走，只得绞尽脑汁找话题说。谢之真颇觉晦气，却不好明言，只得点头道谢。 公子有心了。 哪里的话，明堂暂时和我无话不谈，好得如同手足兄弟。他迫不得已与你解除婚约时，虽然气恼，却也没有说过什么恶言恶语，实在是位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。 齐倾城一半讨好一半真心，将谢之方夸得天上有地下无，谢之真都替弟弟臊得脸红。忽听得桥下传来骚动，却原来弟弟瞧见了齐倾城，恼得将那狮子脑袋拍成碎片，轻功一跃就要飞上来，急得他连忙往前迈出半步，挡住了对方的视线。 我夫君极为善妒，若是叫他撞见，我不好解释，还请公子速速离去吧。 他伸出玉手指向梯子，果断下了逐客令。齐倾城一颗心碎成千万片，徐徐往后退着，声音也发抖。 真娘，你实话同我说，他待你究竟好不好？我 他这一去，凭借着这些年做下的实际和妹妹的裙带关系，必能获得陛下信重，东山再起指日可待。若是他过得不好，若是他过得不好。还未等他说完，谢之真便急急忙忙打断他。 我夫君他待我极好， 实乃千金不换的良人。请公子快些回去吧。目送齐倾城失魂落魄的离开，他忐忑地转过身，便看见弟弟一张黑如锅底的脸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